假如藏不住，流进我胸膛，岁月在飘香，往事在流淌，弯弯的月亮，遥遥的梦想，我望着远方，吉祥的光芒。喜马拉雅山，绵绵的山岗，有多少苍茫，我与你长相。你从远方来，抚慰我的伤，在你的身旁依旧高歌唱。 我从雪山来，洒满情和爱，绽放了雪莲花格外的洁白。我从雪山来，为你留下来，绽放了格桑花，开在心里，开在心。 竞飞扬，吉祥的光芒照出耀眼万丈，后在远方，在天上，在点火儿的心脏，一米阳光为你洗去你的忧伤，后用你的月光写出古老的乐章，用你的希望画出美丽的天堂，我借你一双翅膀和你一起翱翔，我望着天堂，望着大地，陪你一起唱。 喜马拉雅山，绵绵的山岗，有多少苍茫，我与你长相。你从远方来，抚慰我的伤，在你的身旁依旧高歌唱。 我从雪山来，洒满情和爱，绽放了雪莲花格外的洁白。我从雪山来，为你留下来，绽放心里，开在心外。嘿呀啦嗦， 高声唱，赞歌庆飞扬，吉祥的光芒照出耀眼万丈，后在远方，在天上，在点火儿的心脏，一米阳光为你洗去你的忧伤，后用你的月光写出古老的乐章，用你的希望画出美丽的天堂，我借你一双翅膀和你一起翱翔，我望着天堂，望着大地，陪你一起唱。 我从雪山来，洒满情和爱，绽放了雪莲花格外的洁白。我从雪山来，为你留下来，绽放了格桑花开在心外。我从雪山来，洒满情和爱，绽放了雪莲花格外的洁白。我从雪山来，为你留下来。